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二卷第65集。杜金蛋也听说了这次会面，老人家不禁目瞪口呆。萧锦是少年心性，他不是不知道，可又知道直接去问对方并以此定案，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常人做得出来的。不用问也知道，萧定如此老奸巨猾的人，轻而易举便能将这小子糊弄过去。杜进旦满心懊恼，早知道如此，自己按下上奏的时候就该将话说得更明确些，而不要那么含糊其辞。他从来都觉得越是语焉不详的事情，旁人反越容易被误导，因为大部分细节其实是本人根据线索臆想出来的，而人对自己的判断总有一种固执的执着。他原是想借此勾起萧锦对胞兄的杀意，要避过独孤行的严格看管杀一个人到底还是有些困难，何况之前殿前司的调兵行为实在是有些惊到他，使得他策划已久的内向大事临时中断不说，也吓得他不敢再有其他的轻举妄动。可魏王离京这样的良机千载难逢，什么也不做等待时机消逝，实在是种天大的浪费。何况这样的往事也能顺便勾起萧锦对陈泽明的疑心，他自问这是一个一石二鸟之计，相当精妙。萧锦却蠢到跑去问萧定，杜进旦有种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他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够不上级别的直线行为，使得他的初衷效果大打折扣。根据宫里的人来说，废帝在万岁面前泪流不止，显然正在痛改前非。万岁不负仁者之名，还赐了新的佛经以示奖赏。杜金丹异常恼火，却不能露出半分。他和萧定是隔着一个人在相互较量，显然对方并未落了下风。自己重拳在握，却还是杀不了萧定，这样的挫折让杜金丹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一些行事方式了。萧锦的浅薄使得自己不得不把那些原本深沉内敛引以为傲的阴谋改得直白浅显些，方可能奏效。而此刻绿岩正派出使者，试图以平和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乌子乐是绿岩独子，于是也有人说该物尽其用，最好能一步做到位，直接打到草原深处匈奴老家，以绝后患。可陈泽明与京中飞鸽传书，几经商议后却还是遵从了后方传来的旨意，同意了绿岩所遣来使的提议，双方暂停战火，各派使者商议降顺诸事。这样结果一来是因为匈奴此役其实并未伤及根本，真往下打，对方全无退路后难免要争个鱼死网破，虽然黑衣旅实力强劲，这么做也难免两败俱伤，朝中大臣多不赞同这种做法。二来陈泽明离京十日见久，实在心中难安，左右权衡后他决定见好就收。他自然明白老对手绿岩的野心不可能就此真正臣服，可用这样的战果换来短暂的和平显然已经足够。几日后匈奴退军，陈泽明又等了几天，待探子回报匈奴大军果然撤回草原了，才命人将乌子乐放了回去。临行前，江中镇见乌子乐形容狼狈，神情低落宛如丧家之犬，忍不住大笑。 看儿的蛮族敢再张狂。 乌子乐回过头看他，目中恨意尖刻锐利，却是咬牙一言不发。陈泽明手下众将士离京数月，终于大胜得返家乡。大军抵达京城之外那日，远远见到城墙下人潮涌动，众将士都道是家人来迎，难免欢声雀起，群情激动。陈泽明在马背上看到，心中不由一动。这时前方兵士已经回马来报， 是万岁带百官来迎千岁。 陈泽明勒紧了缰绳，有些发愣。远处万岁銮驾候在道中， 应对着几里外围观众人难以遏制的喧嚣之声，更显出沉默之下不可侵犯的皇家威严。陈泽明微微舒了口气，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又物是人非。銮驾渐近，陈泽明跃下马来，跪倒在地。少年天子欢喜下车，一行人走近，萧瑾低身将爱将扶起。陈泽明端详上矮自己半个头的萧瑾，后者早已红了眼圈。 臣有幸不辱使命， 朕等这天等得好苦啊，如今终于能见魏王带黑衣旅凯旋回朝，好生开心。天朝威严如今又得大振，实在是众位将士的功劳。 说着招手，身后立刻上来一位内侍，手捧一顶暗赤重锦斗篷。仔细看斗篷上隐约绣着黑色花纹，但折成一团，到底绣的什么也看不清楚。 这斗篷是宫中织造，特为魏王赶制，虚制了多日，只待魏王得胜归来之时披上。 陈泽明行跪礼前，早有亲卫军士为他摘去衣后斗篷以示尊敬，闻言跪倒谢恩，双手高举过头接待赏赐。萧瑾迟疑片刻，抬手将斗篷迎风扬开，那绸缎随风而起，呼啦啦舒卷，宛如旗帜，周遭立即华声四起。陈泽明抬头，萧瑾已将那偌大斗篷附在他背上，并弯腰将衣前带子系起。陈泽明惊讶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天子，萧瑾目中发亮，似乎很是激动，手指抖个不休，几次用力方将那锦带系好。待做好这一切，萧瑾抬起上身。 爱卿请起。 万岁圣明，万岁圣明，万岁圣 明。陈泽明心中感动万分，微垂眼帘，静了片刻，禁不住喉间有些发涩。之前人生中受过的那些憋屈，在这一刻似乎都淡了下来，一切终有所值。他起身的那一刻，四下喧嚣突然停止，众人盯着道中，不约而同的屏息振奋。那斗篷长至尾地，下方绣的却是一只黑虎，巨石昂头，威风凛凛，栩栩如生，似乎随时要抬爪从锦缎上扑将下来。袍内裹住的一身轻甲英气逼人，正与那黑虎相映成辉。萧瑾忍不住抽泣赞叹，兴奋不已，得意地往身旁看看，一位老太监连忙踏上前。 万岁圣明。 待回到朝中，论资排辈，按功行赏，除陈泽明外，鲁道绿岩之子的猛将江中镇自然是头功。他原本是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后，这下直接升至都指挥使，从从五品跳到从三品，连跳数级，算得上一步登天。杜进旦借口调度不便，本有些搪塞敷衍，陈泽明见他弹劾打压功臣，心中不悦，不出息般为部下力争了几句。萧瑾见他发言，频频点头，满口道着有理。杜锦旦心下啼笑皆非，由此看得出陛下心中偏向太过，索性顺水推舟，倒也不言语了。如此大型封赏，众人都是喜笑颜开。夜间，萧瑾下令光禄寺夜宴群臣，庆贺此战大捷。酒至半酣，有太常卿出面启奏，如此良辰，君臣同乐之时，可以请出废帝与百官一同畅饮，以显陛下宽厚待人之德。此言一出，众人哗然。陈泽明心头猛震，目光已往杜进旦瞥过去。杜进旦坐在桌后，满面含笑，泰然自若。觉察陈泽明的眼神后，杜大人后知后觉地做了一个很是惊讶的表情。萧瑾听了这话，沉吟不言，往左右看了看，很是犹豫。 此举不妥，请陛下三思。 魏王说不妥，却说不出不妥之处，让万岁怎么三思？ 万岁聪慧，为人仁厚，自然有他自己处事的道理。 萧锦心中有些恍然，陈泽明此言原来是为了引导维护他名下人君里面的这个人字。在这满朝文武一堆人精里头，他虽然不够精明，可太常卿进言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却还是心知肚明的。想到底，萧定是自己血脉相同的大哥，而且曾与自己一样是一任君王，他自然而然犹豫了。此刻陈泽明出面说的这些话诚然是冠冕堂皇了，也给足了他台阶下，却不知道为何反让他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起来。杜近旦吐出的那些往事不得不说在他心底还是留下了些痕迹的。萧定说陈泽明是被迫，可在他看来眼下陈泽明的行径却委实是有些回护的意思在里头了。萧锦沉吟片刻，抬眼又见陈泽明目光中满是鼓励的神色，心中不由一动，强打精神。 不必如此，哲人送些酒菜去也是一样。 杜近旦闻言眼神微微动了动，太常卿尴尬退下，陈泽明即是欣慰也含笑退回席中。萧锦见到陈泽明面上笑容明朗，心下震动，暗道只要能博魏王这一笑，天下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得。他本来有些不快，可转念一想，无论如何这笑总是因自己而起，与旁人是无关的，想着又禁不住乐了起来，立即抛开先前那些郁闷的念头，一心只想着这种时候应该彼此坐得更近些才好。可这举动也不能够明显的太离谱，于是萧锦命人将左右相的席位都抬到自己身旁，宣称是要与臣同乐。陈泽明、杜近旦两人跪倒谢过恩，杜近旦起身。 这可真是托了魏王千岁的福啊。与君同席，这样大的恩宠可不是常人可以想的。 陈泽明心下不禁有些诧异，却并不开口追问。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